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四，农历11月27。 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6天。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2022年新年贺词。 习近平讲《党史故事》一书出版发行。 一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14亿多中国人民，实现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系列报道，我们的2021今天播出《同心抗疫，生命至上 海彩特别节目2021，你为什么点赞？今天继续来听大家的心里话。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2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 世卫组织表示，如果无法遏制奥密克戎毒株和德尔塔毒株的传播，可能会导致全球新冠病例如海啸般激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1号晚7时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2022年新年贺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4K 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所属网站、新媒体平台将准时播出。 习近平讲《党史故事》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精选习近平总书记讲述过的80余个党史故事，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和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的学习宣传，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习近平讲党史故事收录的故事内容感人至深，思想丰富深刻，语言通俗易懂，紧扣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足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价值追求，帮助读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一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国内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14亿多中国人民，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今年11月末，内蒙古满洲里发生疫情以来，报告的病例中60岁以上老人占到接近1/5。99岁的马桂兰老人是其中年龄最大也是病情最重的，联合专家组为他制定了专门方案，24小时精心护理。为稳定老人情绪，医院破例让他的儿子和老人同一病房治疗，两个人的新冠病毒检测近日都成功转阴了。 我母亲已马上100岁过生日了，多亏我们全体医疗队员来为他们点赞。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每一次局部疫情发生，中央都从全国调集最精锐的专家赶赴一线，为每一个患者提供最精心的治疗。这一年来，我国新冠疫情的重症率持续下降，已经超过300天未发生死亡病例。来自华西医院的重症治疗专家康燕，一年里先后8次出征疫情发生地，170天坚守在抗疫一线，坚守在重症病人身边。 对每一个新冠病人，都是抱着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来救治他。整个的新冠抗疫工作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导思想下全面展开的。 2021年，面对高位流行的世纪疫情，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防控体系不断面临新的挑战。 从元旦当天报告的河北石家庄藁城县出现输入性确诊病例，到边境口岸瑞丽疫情的持续不断，农村地区和口岸城市疫情防控的压力明显增大。进入五月，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异株输入我国并迅速传播，下半年江苏南京、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的疫情也都是由德尔塔变异株引发，而且传播速度更快，波及省份更多。如何同传播力更强的变异毒株较量？如何以最小的防疫成本取得最大的防控成效？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全国两会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教育界委员时就明确指出，要切实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立足更精准更有效的预防，这为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指明了方向。一年来，我国疫情防控体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在每一次局部疫情中优化调整战术打法，口岸城市防控关口前移，设立防控专班，同步部署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迅速开展核酸检测、科学流调溯源、精准社区管控等，这些都是中国疫情防控独一无二的工具包。今年以来，我国发生的局部疫情得到了快速控制，并且控制的周期在逐步缩短。目前疫情防控已经从常态化探索阶段进入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阶段。 总书记现在把动态清零提升为是我们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总方针。动态清零实际上是发现疫情、破灭疫情，总方针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的，也是我们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最佳选择。 社区是防止疫情扩散蔓延的第一线，一年来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社区工作人员始终坚守在抗疫最基层，社区共产党员更是冲在为民服务第一线，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这几天在西安108坊社区，20名工作人员正在组织18000名居民进行核酸检测，沙哑的嗓音，熬红的双眼，顾不上吃的盒饭。夜幕降临，这支年轻的队伍依然在坚守。 一个党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我们必须坚守阵地，这样的话才能把我们疫情防控工作做得更细致。 新冠疫苗是防控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一年来我国加快推进疫苗研发、生产和接种，跑出了令世界惊艳的中国速度。从去年12月31号我国首支新冠疫苗获批附条件上市以来，累计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8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超过12亿，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获得国际权威认可。 今年夏天扬州遭遇了疫情，我们很快也战胜了疫情，现在你看我们才能这样喝着早茶聊着天，生活的一切恢复了正常。真正的只有感受到了疫情，才能感觉到什么叫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把老百姓放到心尖上的，能生活在中国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 一年来，在统筹好国内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我国积极为全球抗疫贡献力量，展现大国担当。今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全球健康峰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守护人类健康美好未来，宣布中国将在未来3年内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截至目前，我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0亿剂疫苗，我国是全球各类抗疫物资最大的供应国。 2021年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啊，这个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啊，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今年前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8%，取得这个成绩啊，实在是不容易的。这也为我们世界经济的复苏注入了动力。带来了希望，必将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伟大成就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必将载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光荣的史册。 2021年即将过去，这一年你为什么点赞？ 我们来听听大家的说法。 我想问一下，2021您最想为什么点赞？ 为什么点赞？为我们的乡村的发展跟城市的发展一样的同步的。 2021年呢，在我的点赞呢，为我们这个交通方面有无车直接到达我们新庄镇，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带来个交通非常方便。特别是我送孙子到市小里边上学，早上坐车去，晚上坐车去接回来，夏天热也不怕，冬天冷也不怕。 我想给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和中国的航天事业点赞。我最想感谢王亚平阿姨，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王亚平阿姨作为一名飞行员来到我们汶川灾区，给我们送去了支援的物资。还有就是在今年的天宫课堂上，王亚平阿姨在空间站中给我们给我们做实验。我的梦想也是想当一名优秀的女航天员。我会把你们看作榜样，向你们学习，祝你们凯旋归来。 我最想为中老铁路的建设者们点赞，因为以前坐车至少要10个小时才能到省城，现在4个小时就能到了，而且火车舒适又方便。中老铁路的开通对我来说，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看看我们当地的民族风情，同时也拉近了我与省城的距离。 为那些就是为那些是助人为乐的呀，还有这为这些辛勤付出来的农民工啊，这些都会为他点赞。他们因为他们是最普通最平凡的劳动者，就是为我们这里的小区改造，这个整个整个郭乐山的改造是做出了一份很大的贡献，所以说应该给最平凡的人点赞。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也没有我们这么美丽的环境。 2021有什么事情让您特别难忘的吗？ 我从事法律工作，我们国家现在是在无论是说从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还是从反垄断角度，就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国家都是比较就是法治越来越健全了，这样子点个赞。 您从哪里来？ 我从东北。 东北过来玩吗？ 过来玩，慕名而来，说是有个战旗村，也我今天来很高兴，到这儿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玩的也好。人国家政策在习主席领导下政策这么好，国家还安静，我们都很幸福，我们整个国家兴旺发达，我是中国人，为中国人感到自豪。 廖兄，我70多岁了，能多少岁吃破袖啊？谁叫狗熊事了？ 心情特别好是吧？ 心情特别好吧，一方面锻炼了身体，二方面把我们村全部活跃起来。感谢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永远跟党走，让我们全庄社区越来越好，让我们生活步步登高，这是我的希望。 国家也好，您个人也好，您有什么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变化吗？ 我们国家的脱贫，我感觉到特别快，不容易。看到农民都兴高采烈的样子，就像我自己亲人一样，感到很高兴。现在国家政策真很好，国家好多政策都是为我们老百姓考虑，为我们老百姓考虑。我因为是很难，我知道这么一个大国家比较难治理。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边，能够在习主席的领导之下，我们国家更加兴旺发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货币政策如何在稳字上下功夫？金融如何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来看记者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专访。 易纲表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坚持以我为主、稳字当头，货币政策的前瞻性、有效性、精准性进一步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 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信贷结构啊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普惠小微贷款已经支持了超过4200万户小微经营主体，而且呢，综合的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今年的企业贷款的平均利率已经在5%以下了，是有统计以来的新低。 易纲表示，2022年货币政策将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信贷总量要稳定增长，金融结构要稳步优化，综合融资成本要稳中有降。为加大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力度，明年人民银行将重点做好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工具的接续转换工作。 从2022年起到2023年的6月底，人民银行对地方法人银行发放的普惠小微贷款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按照余额增量的1%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增加普惠小微贷款，将信用贷款纳入知农知小再贷款管理，原来的4000亿元的再贷款的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必要时呢还可以进一步再增加再贷款的额度。 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是人民银行的重要工作。11月份，人民银行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工具。人民银行对符合条件的贷款按一定比例给予低成本资金。 预计呢，在今年年底之前将向金融机构发放第一批资金。两项工具的政策的推出，更加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社会资金更多的投向绿色低碳领域，助力科学有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竖屏《乘风破浪猎潮头》，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看高水平开放打造合作竞争新优势。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陕西省西安市划拨专项资金2000万元，用于支持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央组织部指出，这笔党费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疫情防控斗争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基层党员干部，支持基层党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包括购买疫情防控有关药品、物资等，补助因患新冠肺炎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陕西省要落实配套资金，指导西安市和省内其他地区及时将这笔党费下拨给基层，做到专款专用。 日前，中央文明办印发关于2022年元旦春节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广泛开展关爱老年人、关爱青少年、关爱残疾人等8个方面志愿服务活动。关爱行动将与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相结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共创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浓厚氛围。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2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辽宁舰编队12月9号起航后，直奔黄海某海域，组织开展了编队搜救、舰载机战术飞行、空情处置等多项临战训练，并围绕舰载战斗机全天候作战进行专攻精练。 此次远海训练，我们在太平洋多个海域进行了多个科目的实战化训练，全程坚持以战领训、实战实训、用体系、练体系，有效提升了航母编队远海实战化能力水平。 在向西太平洋航渡期间，辽宁舰编队航行一路、战斗一路，保持高度戒备，及时调整战斗部署等级，变换战斗队形，有效稳妥处置复杂多变的海空情况。在西太平洋，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域，贴近实战检验编队作战能力，多次组织对空、对潜等分域作战训练科目，以及歼15舰载战斗机岛链外跨昼夜连续训练和战术飞行，进一步锤炼作战筹划、指挥控制、体系构建、兵力协同和综合保障能力。训练期间，外军舰机对我航母编队多次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编队全程稳慎处置，多次组织舰载战斗机战斗起飞，有效应对，充分展示了各级指挥员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广大官兵顽强的战斗作风。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29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1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56例。截至12月29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2563例。截至12月29号， 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81,011,8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0时4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9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是中国航天的年度收官之战，同时也是西昌发射场2号发射工位第100次发射。昨天19时13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天惠4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11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45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01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50亿美元，总体表现稳健。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随着办税缴费便利化持续推进，目前已经实现近90%的涉税事项、99%的纳税申报可网上办理，营商环境明显改善。2021年预计新办涉税市场主体约1300万户，同比增长13.6%，为2012年的2.4倍。今年1至11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3370家，同比增长29.3%。从来源地看，新设立日资、韩资、美资和欧资企业分别增长32.1%、31.6%、30.2%和28.9%。从行业看，新设立制造业和服务业外资企业分别增长24.1%和30.1%。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今年我国农村就业创业取得新进展，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1120万人，比2020年增长110万人。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等成为返乡入乡创业主力，同时产业业态越来越丰富，80%以上是123产业融合项目。记者今天从2022年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了解到，2022年春运从2022年1月17号开始到2月25号结束，各有关部门按照减少人员流动、引导错峰出行、降低旅途风险、加强人员防护的原则，全力做好春运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工作。民政部今天公布了养老机构老年人跌倒预防基本规范、养老机构膳食服务基本规范等8项行业标准，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守护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标准将于2022年1月1号开始实施。今天，北京冬奥组委召开市场开发、物流、注册领域筹办最新情况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介绍，新版冬奥徽章、纪念邮票、特许商品等还将陆续发行上新。85%以上的赛事物资移入工作已经完成，各项物流服务准备就绪。截至目前，共完成注册证件制证67809张，发放54113张。今天上午，北京冬奥会前最后一次体育展示全流程全要素演练落下帷幕。此次演练历时4天，15支体育展示团队约640人，通过理论授课和人员实操结合的方式，演练了视频、现场播报、音乐、灯光、投影等展示内容。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组织设置的“改革时刻”专栏节目，从12月31号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晚8点播出，每周1期。节目聚焦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生动展现人民军队改革重塑后的新变化、新气象、新风貌。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举办的2022年全国春晚示范展示活动今天启动。活动以“欢乐过大年，喜迎冬奥会，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主题，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央视频等平台以云端方式呈现，集中展示天津、黑龙江、浙江、重庆等地近100个村和社区的春晚盛况。 今天，国家电网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360万千瓦，一次最大储能近4000万度，是目前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储能能力最强、地下厂房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每年可以多吸纳张北地区87亿度清洁电能，为北京冬奥场馆100%绿电供应提供保障。我国最深跨海地铁青岛地铁一号线今天建成通车。青岛地铁一号线全程60公里，设有车站41座，其中有8.1公里海底隧道，海底区间距海平面最大深度达88米，是目前我国最深海底隧道。工程施工难度大，仅海底隧道就穿越了18条断层破碎带。京港高铁安庆至九江段今天开通运营，合肥至南昌间实现高铁直通，最快2小时22分钟可达，标志着8纵8横京铁网京港台通道商丘至深圳段全部贯通。今天上午，位于新疆巴州境内的 G0612线若羌民丰高速、G0711线玉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35团、35团至若羌3条高速公路同时开通，进入试通车阶段，不仅结束了沿途8个兵团团场不通高速的历史，也使新疆塔里木盆地高速1级公路环线基本形成，环塔里木盆地出行可提速20小时以上。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亚运村昨天正式竣工，由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媒体村、国际区和公共区组成，能容纳近2万名运动员、随队官员和媒体人员等。亚运村的媒体村在亚残运会期间还将转换为残疾人运动员宿舍。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8180万8270例，累计死亡病例541万1759例。世卫组织29号表示，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性更强，德尔塔毒株目前也在广泛传播，如果无法遏制这两种毒株的传播，可能会导致全球新冠病例如海啸般激增。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366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2.29万例。29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89267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2184例。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本土所有州和地区都处于高水平社区传播的状态，每10万人中平均有约507例新增确诊病例。截至28号的过去7天，美国已报告超过190万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这相当于每秒约有3人被检测出阳性。日均新增病例高达27万7241例，为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根据欧洲多国29号公布的数据，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均再次达到新高。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宣布，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已完成供气准备，现在决定权在欧洲的手中。一旦欧洲决定启动北溪二项目，俄罗斯将立即通过这一项目开始向欧洲供应天然气。这意味着每年会有550亿立方米天然气被输往欧洲，将有助于降低欧洲天然气价格。埃及财政部长马伊特29号发表声明说，埃及将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这将是埃及加强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平台。声明称，埃及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埃及期待未来在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与相关国家和机构夯实伙伴关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当天也确认了这一消息。埃及在完成本国国内的相关程序，并向新开发银行交存加入书后，将正式成为新成员。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